只要舌头还在，还能说话，就有办法。哎，杨善呢，就是一个只要舌头还在，还能说话，就有办法的人。这个杨善是大兴县人，就是今天北京大兴区。此人呢，出身极为特别，他官居二品，但我查了他一下的履历，才惊奇地发现，这位二品大员非但不是庶吉士，甚至连进士都不是，这在整个明朝300年历史中，那是极为罕见的。明代是一个注重学历的年代，要想在朝廷中混个一官半职，至少要考上举人，而想做大官，就非进士不可，所谓身非进士，不能入阁。在当时的三级考试制度中，如果说进士是大学毕业，举人是高中毕业，那么杨善先生的学历只能写上初中毕业，因为啊，他只是个秀才。所谓的秀才，也就算个乡村知识分子，根本就没有做官的资格。在贾文平尚未普及的当时啊，这个杨善是怎么混到二品大员的呢？看过他的升迁经历，就会发现他能走到这一步，并没有半分侥幸。在建文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399年10月，李景龙率大军进攻北平，也就在此时，年轻的秀才杨善参加了燕王的军队，不过他并没有立过战功，而是专门负责礼方面的工作。杨善是一个合格的礼官，他干得很不错，但由于他的学历低，当与他同期为官的人都纷纷高升之际，他却还在苦苦地熬资格博升迁。就这样苦苦地熬了30多年，他才升到了鸿胪寺卿三品官，实在很不容易啊。宦途上的坎坷使得他历经磨砺，为人圆滑，学会了一套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本领。他算得上是个人精，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复杂，他都能做到左右逢源。不管是三杨执政还是王振掌权，这位仁兄一直是稳如泰山，谁也动不了他。有很多人都瞧不起他这种处事方式，羞于和他交往，但他呢却我行我素。到了正统年间，他已升任礼部侍郎。不久之后，正统14年的远征开始了。此时啊，已经60多岁的杨善也随军出征。要说他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，战乱之际，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，无数年轻且身体强壮的大臣丧命期间，而他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竟然还逃了回来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每天早上坚持跑步锻炼的结果，着实让人叹服。之后呢，他调任督察院，被任命为右都御史，并充当使臣出使瓦剌。这个杨善不像李时那么天真，他很清楚隐藏在出使背后的玄机，也明白朱祁钰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哥哥回来。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，这个所谓的大明使团，一没钱，是二没物，甚至连个出使的具体说法都没有。没有人支持，也没有人看好，在大家的眼中，这又是一次徒劳无功的长途旅行。但杨善还是满怀信心的上路了，他决心要创造奇迹，即使什么都没有，他也要把朱祁镇带回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呢？就凭他那张嘴呀！杨善带领着使团来到了瓦剌的营地，见到了也先派来迎接他的使者。可就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杨善经历了他第一次严峻的考验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派出的使者受到太多的轻慢，也先对这个杨善并没有多大好感，所以在他的授意下，宴会之上接待人员突然以傲慢的语气 问了杨善一个极为让人难堪的问题。 哎，土木之战，你们的军队怎么那么不禁打呀？ 正在埋头大吃的杨善听了这个故意找麻烦的问题，他抬起了头，直视对方那挑衅的眼神，开始了紧张的思索。为了处理好这一复杂局面，既不丢面子维护国格，又不跟对方闹翻，杨善决定吹个牛。虽然他之前可能吹过很多牛，但这次吹牛我认为啊是最完美的。杨善突然愁眉苦脸起来，他叹了口气， 哎，有些事情啊我原本不想说，但到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告诉你们吧。 这句话呀说的对方一愣，连忙追问原因。杨善这才看似很不情愿地接着说了下去。 土木之战时，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京城，全部出征了。王振呢，率军轻敌而入才会失败啊。现在南征的部队已经全部回来了，有20万人呢，再加上新练的30万军队，全部经过严格的训练，随时可以作战。 听完这番话，野仙的使者不由得倒吸口冷气，可他们万想不到下面他们听到的话将更为耸人听闻，因为杨善先生吹牛的高潮部分即将到来。60多岁的杨善此时摆出了老奶奶给小孙子讲鬼故事的架势，绘声绘色地为瓦剌人描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。 我们在边界准备了埋伏了很多火枪和带毒的弓弩，你们被打中就必死无疑啊！而且我们还在交通要道上安排了很多铁锥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马蹄会被刺穿，根本无法行动。 估计啊，杨善还是个擅长编恐怖故事的人，他最后还煞有其事的对脸都吓得发白的瓦剌人说： 实话告诉你们，每一天夜里你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们派了很多刺客是窥视你们的营帐，那真是来无踪去无影，你们还不知道吧。 就这样，这个杨善终于结束了他的牛皮，微笑着抬起头看着对面那些吓得目瞪口呆的瓦剌人。可光吓人是没有意义的，于是这个杨善继续了他的表演。他脸色突变，换成了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，发出一声叹息： 哎，可惜呀，这些都没有用。 瓦剌人刚刚被这位仁兄那诡异可怕的语气吓得不行，突然又看他态度转温，搞不懂他玩什么花样，便追问他为什么。杨善这才说出了他最终的用意： 我们已经讲和呀，彼此之间就像兄弟一样啊，怎么还用得上这些呢？ 瓦剌人笑了，他们终于不用担心那些火枪、铁锥和刺客了，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存在。杨善也笑了，因为他又成功地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。结束了这场饭局上的较量后，杨善动身去见野仙，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。 杨善终于来到了野仙面前，他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。他没有丰厚的礼物，也没有体面的郭书， 但他要让眼前这个一代枭雄心甘情愿地与自己和谈，并且免费把朱祁镇交给自己，因为他也没有钱给。他要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要征服野心这个雄才大略的征服者，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智慧。果然呢，谈话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，因为野心发火了。野心之所以愤怒是情有可原的，毕竟开战以来他吃了不少亏，此刻他抖擞精神，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，向杨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难。为什么你们降低马的价格？为什么你们卖给我们的布匹都是劣等货？为什么我们的使者经常被你们扣留？为什么你们要降低每年给我们的封赏？问完之后，野心杀气腾腾的看着杨善，是等待着他的回答。虽然野心的态度咄咄逼人，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也确实都是事实。而杨善作为一个只管礼的官员，这些国家大政根本就没他的份儿，更不用说对外发言了。但是现在他必须回答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杨善却并不慌乱，他稳定住自己的情绪，表现得神态自若，脑海中却在紧张地思索着一个得体的答复。在过去5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，他已经经历过无数的危机和困难，但他都挺住了。眼前的这个难关应该也不例外。片刻之间，他已胸有成竹。杨善笑着对野心说道：“太师不要生气呀！啊，其实我们并没有降低马的价格啊。”太师送马过来，马价逐年上升，我们买不起，却又不忍心拒绝太师，只好略微降低价格，这也是不得已的呀。您想想啊，现在的马价比最初的时候已经高了很多了呀。至于布匹被剪坏的事情嘛，我们深表遗憾，也已经严厉查处了相关责任人员。您送来的马匹不也是有不好的吗？这自然也不是您的意思吧？野仙连忙答道：“当然当然，我可以保证嘛，这绝对不是我的安排呀。”此时最佳辩手杨善已经进入了状态，他神采飞扬地继续说了下去：“还有啊，还有，我们没有扣留过您的使者呀。您派来的使者有3000-4000人，这么多人，难免有些人素质不高，偷个窃或是抢个劫，那也是难免的，我们也能理解。而太师您执法公正，必定会追究他们。这些人怕被定罪就逃亡了。可不是我们扣留了他们呐，其实呢，这个岁次啊，我们也没有减，我们减去的只不过是虚报的人数，已经核实的人都没有降过呢。您看啊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？”正方辩手杨善的辩论题目：明朝到底有没有亏待过瓦剌？就此完成。反方辩手野心瞠目结舌，目前尚无反应。在战场上啊，野心往往都是胜利者和征服者，但这一次野心被一个手扶鸡之力的老头子彻底征服了，被他的语言和智慧所征服。在这场辩论中，杨善状态神勇，侃侃而谈，讲的对手如坠云里雾里，针锋相对却又不失体统，还给对方留了面子，实在不愧明代第一辩手的美名啊。当然了，这是本人评价，非官方评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野心表现得就很一般了。史料记载啊，他除了点头同意， 以及不断地说几个好对之类的字外，就没有任何表示了。这个杨善是再接再厉发表了他最后的陈词：太师派兵进攻大明，太师也会有损失啊，不如呢把太上皇送回大明，然后大明每年给太师赏赐，这样对两国都好啊。叶先辈彻底说动，他已经被杨善描述的美好前景打动，决定把朱祁镇送回去。可当他美滋滋地拿起大明国书仔细查看时，却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 哎，你的国书上为什么没有写要接太上皇呢？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，你不说要接，我干嘛要送？杨善却早有准备，终究还是发现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有这张嘴在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他沉着地说道： 这是为了成全太师的名声啊， 国书上故意不写，是为了让太师自己做这件事儿。您想啊，要是在国书上写出来，太师您不就成了奉命行事了吗？这可是大明的一片苦心呐。听到这段话，也先做出了他的反应，大喜。也先被感动了，他没有想到明朝竟然如此周到，连面子问题都能为自己顾及到，确实不容易。于是他决心一定要把朱祁镇送回去。可是此时又有一个人出来说话阻挠。也先的平章昂克是个聪明人，眼看也先被杨善忽悠得晕头转向，他站了出来，说出了一句十分实在的话： 你们怎么不带钱来赎人呢？ 杨善看了昂克一眼，说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答复： 我们本来是带钱来的， 但这样不就显得太师贪财了吗？幸好我们特意不带钱来，现在才能见识到太师的仁义啊。然后他转向野仙，说出了这次访问中最为精彩的话：太师不贪财物，是男子汉，必当名垂青史，万世传颂。 每次我看到这里，都会不由得想找张纸来给杨善先生写个福字。 杨善先生把说话上升为了一种艺术，堪称精彩绝伦。而野仙更是兴奋异常，他激动地站起来，当即表示：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兄弟你先安顿下来，回头我就让人把朱祁镇给你送回去。 他还按耐不住自己的高兴，不断地走动着，一边笑一边不停地说： 好啊，好啊， 奇迹就这样诞生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你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。

组织先父的旧友打向京城，声明要讨王莽的人头，祭奠列祖列宗，为刘氏宗族报仇雪恨。王莽闻讯开始有所不信，以为是一些草寇小民故意捣乱。后经报马讲出刘秀的眉眉眼眼，又听说当时杀死的小刘秀是刘家为不绝后而偷梁换柱搞了手脚，方才心惊胆寒，急急忙忙调动青城兵马死守黄河进行顽强阻击。王莽兵多势大，却因长期无刚无计一盘散沙。刘秀兵精将勇，刚纪严明，英勇善战，只杀得王莽人仰马翻，一败涂地。眼看王莽就要被活捉，遂使用缓兵计哀求刘秀情愿奉还江山，道：今日你罢兵西战，明日我率领文武百官迎至灞桥，告老还乡，做一俯首小民。刘秀不知是计，信以为真，当下传令三军退兵30里下寨。夜间欣喜若狂，酒足饭饱后安然大睡，只等王莽送印让位。哪知夜半三更，军营失火，战将由于喝多了酒，不知不觉送了性命，留下的乱作一团。哭声叫声喊杀声惊醒了刘秀，他急忙披甲戴盔，取了弓箭，跳出营帐，就听得王莽大喊：捉拿刘秀，誓报辱军之仇。刘秀闻言大惊，慌忙去找坐骑，但见将士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连自己心爱的坐骑也倒在血泊中。刘秀心想：完了，苍天哪，我刘秀替天行道，却遭如此暗算，好狠毒的老贼，我一定要。正在此时，一匹野马光溜溜地跑了过来，刘秀也顾不得有无马鞍，一纵身跳上马背，冲出包围，渡过黄河，潜入中条山中。王莽随后就追，两人相距不到一里把半，前言后尘，屡屡相接。一日，刘秀跑到阳城县境，沿霍泽河奔走，折而向南，到达了封门（今抬头封门村）。这时他已经累得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肚子又饿得咕咕叫，本想下马少气片刻，回头一看，王莽已追至封门坡下，人影看得一清二楚。就听得王莽高喊：刘秀，看你能耐再大，也逃不出我的手心，还是下来受死吧，否则我叫你粉身碎骨。刘秀见王莽口出狂言，气得一言未发，拨转马头便走。王莽急忙拉弓就射，就在箭雨离弦之际，封门口上突然狂风大作，吼声似雷。奇怪的是，风自封门口边生，封门以南草木尽然，封门以北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刮得王莽东南摸不着西北，射出去的箭又被大风刮回来。刘秀见状惊曰：如此生封门，放风阻恶王，遇难天相助，必有后话讲。遂探过山后，折而向西。如今的封门仍然是藏风放风的大门，春天暖风徐徐，夏日凉风习习，自南而北，秋天金风飒飒，冬天寒风嗖嗖，自北向南都是在封门口骤起骤落。且说刘秀骑着野马下了山坡，向西疾行，回头相望，王莽已步尘而来。刘秀抓紧马鬃，两腿夹紧马腹，又在马尾夹了几鞭，野马四蹄腾空，一跃数丈，翻山越岭，跨舟过河，如履平地，不一会儿跑到了西城山的东门下。此时刘秀实在支持不住数天的奔波，头晕眼花，从马背上栽了下来。野马见状似通人性，即用前蹄刨土，刨了2尺见方一个深坑，一股清泉就涌了上来。刘秀见水如命，不管干净凉热，趴下喝了一肚子， 方才感觉浑身慢慢来劲儿，两眼渐渐有神。野马也呼噜呼噜喝了一肚子，正休息着，却见王莽撵来，相距不过数步。刘秀翻身上马，用鞭急催，野马放蹄狂奔，一溜烟消失在丛山峻岭之中。此后，人们就将野马刨泉救主的地方叫马刨泉。解放后，人们还在这里建牧场，无数匹马，无数只羊，春夏秋冬，天旱雨涝，都喝这股泉水。再说刘秀经过青龙山、板山、后龛，穿过乔山，翻西山重峦，爬过底高峰，进入莽河谷地，然后登上一座昼闻天宫瑟瑟响，夜见嫦娥胭脂红的孤峰，放眼远眺，一直观望着王莽的来路。当他看到王莽也将马拴于石柱时，料定王莽人老体亏，难以登上峰顶，不觉困倦袭来，卧倒便睡。一觉醒来，王莽已来到面前，正欲逃走，王莽却央求对弈，并言三盘为定，夺天下，胜者为君。二人来到一块平滑的巨石上，以小石为凳，石子待棋，下了起来。王莽小胜一盘，不免喜形于色。第二盘，刘秀开棋攻势勇猛，王莽防不胜防，只十几步就将死了王莽，气得王莽一脸阴云。接着他们又摆开第二局，因为这一局是决定生死命运的一局，所以双方都非常小心。开始王莽略占优势，刘秀沉着应战，不慌不忙，底炮一落，草马紧跟而上，王莽一胜两输，刘秀三局两胜。王莽诡计多端，翻脸耍赖，举起大刀向刘秀砍来。刘秀三闪两躲，跳过一旁问道：你为何言而无信，自食其言？王莽一心想杀死刘秀，也不答话，大刀向刘秀砍去。刘秀跳下孤峰，骑马便逃，王莽滚下来，紧追不舍。刘秀一口气跑出十多里，眼前一座大山拦住了去路。抬起头向山顶一望，重云叠雾，高不可攀，两头山连山，无限伸展，万挂红颜，斗之光华，所骑野马阵阵嘶鸣，山野鹰鹫声声惊叫，马的嘶鸣，鸟的叫声，回音震荡，声声吓人。眼看王莽已经追来，急得刘秀一身冷汗，急忙取出弓箭大叫：我乃大汉高祖刘邦之后，今日被王莽追杀至此，天若助我，绝路逢生，天不助我，死而无怨。随后一箭向峭壁射去，就听得轰隆隆哗啦啦地透射了一个窟窿，刘秀急急穿过窟窿口。王莽大汗淋淋地赶到山前，只见大山横卧眼前，不见刘秀踪影，急得王莽捶胸顿足，抬头一看，山腰半崖有一大一小两个窟窿，刘秀正好从大窟窿往过穿。王莽举刀咬牙，就向大山砍去，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，火花迸发，白光闪耀，大山被劈开一道只容单人骑马过去的山缝。王莽慌忙擦着山缝挤过去，但已不见刘秀踪迹，只好信马游江，步入深山恶林。刘秀穿过窟窿山，向东南方向疾驰，直到日落西山，夜色降临，顿感浑身筋疲力竭，饥渴难忍，即刻拴马歇脚，找了野果饮了山泉。抬头见镜旁有座小山，四周老柏古松各具形状，各有特色，郁郁青青，山顶却寸草不生。爬上去一看，原来是平坦光滑的大青石，像是一张长方而洁净的石床。于是躺上去仰面大睡，一觉醒来已过三天三夜，方才骑了马向河南方向奔去。后来刘秀终于灭了王莽，建立了东汉，当了皇帝， 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就把刘秀和王莽对弈的山叫做棋盘山，拴马的石柱叫戏马桩，刘秀射箭的洞叫窟窿山，王莽劈开的缝叫铡刀缝，刘秀睡觉的青石叫刘秀床。至今铡缝直立险峻，刀痕犹见，窟窿山风穿日射，是莽河通往河南的必经之路，更是莽河自然旅游区的一个重要景观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阳城县志有着汤王岛屿桑林的明确记载，府邸大庙石柱上有着汤王岛屿的宋词：或则久旱三灾夺走良才命，桑林岛屿六世挽回地天心。民间流传着汤王岛屿的故事。商汤24年，阳城霍泽村大旱，一连几个月都是赤日天红少见云，来云风刮不下雨，火辣辣的干土地庄稼种不上，百姓很恐慌。汤王体恤民情，忧民所忧，急民所急，倾驾桑林岛屿，感动天神，普降甘雨，民心欢悦，对汤王岛屿之行颂之不绝。一场细雨数日，解脱了万家愁苦，汤王欣喜自乐，一身轻松，协同娘娘登上砥柱高峰，瞭望四野风光山色，东见太行延绵不断，有群马奔腾，西见太岳气势昂然，若虎踞龙盘，南见黄河长流像玉带挂天，北见无名山峰入云里半截，江山千姿百态如醇酒醉人心肺。汤王精神愈振，游兴愈烈，急欲更高一层观看云上天日，于是下砥柱返桑林，经出水到马甲，然后向无名山峰攀登，上得山顶，远眺大小山峦起起伏伏，似宽波细浪，俯瞰脚下云雾翻翻滚滚，赛花团锦簇，赞曰：此山风高风清，灵气透心，乃圣驾宝地，神仙佳境。砥柱山将汤王在无名山峰指指点点，笑语不绝，急寥寥往起冒尖儿，呼呼呼不断上涨，意在以高胜取，吸引圣驾。汤王笑曰：既下山，无暇返回，休得再涨。随之伸手一指，砥柱山骤然停止，不复再涨，眼巴巴看着汤王流下了两行伤心的泪水。汤王辞别砥柱，回首细看圣王大屏，方圆广阔，一望无际，草木葱葱，鸟繁花荣，快步下山欲往圣王坪观赏。无名山峰见汤王起驾，无法挽留，急得晃头摇臂，气得发疯狂吼。汤王谢过后意，径直向圣王坪走去，到达坪上一看，又是一番风光，遍地古木森森，隐天蔽日，林间麋鹿奔窜，枝头仙鹤鸣唱，野花五彩斑斓，绿草茵茵如毯。汤王兴致勃勃，居留之心顿生，于是指着密密匝匝的树林说：此乃先祖舜王躬耕圣地，孤王要继先祖足迹，在坪上久居，请你们速速让位。树木一听汤王传旨，不敢怠慢，纷纷各择其地，远离圣坪，有的退到了四周边缘，有的躲到了山脚崖下，只有桦树留恋生根故地，迟迟不肯走开。三声五令，桦树软磨硬拖，不挪不动。汤王生气地说：人有脸之羞耻，树有皮之死活，难道你是千层画皮，不听尊旨，不懂法理？ 桦树装聋作哑，死皮赖脸，依然不动。汤王不忍伤他炼土之心，只好作罢。汤王桑林岛屿，感天动地，地珠山因盼不回汤王而泪流成泉，无名山因留不住汤王而气得发疯，圣王平因喜迎汤王姓素而树木让位。本来是薄皮的白桦树，因汤王数落几句心气不消，果真变成了千层厚皮。特别是受过汤王称赞的无名山峰，心气不消，昼夜疯狂怒吼，因而得名峰山岭。江山易主，名物为证，至今砥柱山仍然是一年四季泪水连连，峰山岭依旧是春夏秋冬疯狂怒吼，各种树木再不敢到坪上生根繁衍，老大不小的坪野上空空荡荡，除了茫茫青草外，唯独可见的是当年千层桦树留下后代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雄居莽河东岸跨北有一庞大山隙，名为三盘山，实则山盘山。东起草坪地，外壤闸刀缝，北临望莽孤峰，海拔1198.4米，峰顶稍平，约3000平方米，植被葱郁，泉水清新，遍观莽山层峦叠嶂，云绕叠海，置身其境，我之有天，天之有我，使人领略到回归大自然的意蕴。相传每年的9月9日是金铙寺的庙会，方圆百里的香客都会来山朝拜，不施求药，攘灾祈福，非常灵验。时值9月，峰顶菊花金光闪闪，莽河大峡谷的红茱萸层林尽染，遥相呼应，真乃观光朝拜的极好时期。传说金铙寺旁有一株两人搂不住的宝茶树，此茶不但可以消食，而且可以化食。很古很古以前，莽河出了一条筒粗的大蟒蛇，经常到农家吞食人和牛羊，腾云驾雾，兴风作浪，人们奈何不得。村里有一位老者就把心爱的老牛宰了，用血淋淋的牛皮将打麦场上的石鹿轴包装起来，巧装成牛的模样，摆放在村头的打麦场上，专等大蟒蛇再来。大蟒蛇终于来了，不知是计，将石牛美美地吞食进自己的肚子里，好不难受啊。只见村头一时飞沙走石，大蟒翻翻滚滚怒吼着走了，不知去向。等到第二天，金铙寺的香客纷纷跑下山来，大声疾呼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大蟒将宝茶树缠住了，一连三天没人敢上山去。直到第四天，金铙寺的钟声才悠扬地发出当当的响声。人们上山一看，大蟒蛇不见了，宝茶树仍然挺立在旁。寺里的老和尚告诉大家，大蟒由此磨难，忏悔前非，因此宝茶树消化了他肚子里的石头，从此改邪归正，到昆仑山修炼去了。当时正值3月，时此人们就把3月3日记作宝茶树的节日了。传闻金铙寺香火旺盛，宝茶诱人，不知何时何地来了一个恶僧，仗着武艺高强，身手不凡，霸占了这座宝寺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，多少人也奈何他不得。乡民乡客恨之入骨，秘密记忆，串联三盘山背负的3000多乡民，约定秋后上山砍柴，送往金铙寺四周。恶僧问山民们，你们砍柴作甚？山民说，等明年春天晒干了，好运往河南。恶僧不知是计，柴越砍越多。 到了春天的一个夜晚，夜深人静，无声无息，又悄悄用干柴把个寺院大门围个水泄不通，四周一起点火，火越烧越旺。当恶僧睡梦中惊醒，已是熊熊大火，火焰冲天了。恶僧在大火中狂蹦乱跳，携着一对金铙一蹦数丈，纵然身怀绝技飞崖走壁，现在也无能为力了。金铙寺就这样连同宝茶树为惩治恶僧被这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。事后山民们又捐资建起了更加辉煌的金铙寺，可那株宝茶树再也没有抽出嫩枝嫩叶。金铙寺始建何年无从考证，这座历经沧桑的大寺院在一次次战火中被毁，封顶只有清朝年间重修寺院石碑两块和寺院遗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